觉声音好听吗？我也曾对亮亮亮发觉这歌曲不错。 雪里伴随故事响起，解开你不平凡的传奇，在夜里天使在黎明前降临，唤醒充满奇迹的命运。倾听爱丽丝的旋律，回忆抚慰你心里悠扬的协奏曲。再来一河畔，贝多芬的悲伤在悄悄回血夜晚，一路赞波恩城的泪光，维也纳推开窗，风景却如此委婉，黑白琴键上谱写华丽的乐章。再破旧琴房，弹唱出贝多芬的悲伤，挥写街上弹我绚烂欲望的橱窗，小木船被遗忘，剩下暗淡的月光，无力哀叹谁的情绪彷徨，结局被凌乱。琴键上谱写华丽的乐章，在破旧琴房弹唱出贝多芬的悲伤，挥写街上弹我绚烂欲望的橱窗，小木船被遗忘，剩下暗淡的月光，无力哀叹谁的情绪彷徨。再来一河畔，贝多芬像在朝阳挥写夜晚，遗留在波恩城的泪光，维也纳推开窗，风景却如此委婉，黑白琴键上谱写华丽的乐章，在破旧琴房弹唱出贝多芬的悲伤，挥写街上弹我绚烂欲望的橱窗，小木船被遗忘，剩下暗淡的月光，无力哀叹谁的情绪彷徨，结局被凌乱。

甜蜜，是你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

让我狠狠想你，让我笑你无情，连一场雨舍不得回避， 让我狠狠想你，让这一刻暂停，都怪这花样年华太美丽。 这一切还不算太迟。